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榜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六集。 没关系。 此时归晓一颗心直直地往下坠，对个陌生人他能说什么？高海如蒙大赦，抓起归晓的右手激动地握住。 归晓小姐，我代表我的第二故乡内蒙古，代表我们中队欢迎你，你会喜欢内蒙古的，如同喜欢你的家乡一样。就是我不对，是陆队最爱的地方。 归晓眼底水雾还没散，勉强扯出个不自然的笑。小伙子继续说着，苏尼特的羊肉好吃，陆队如今也闲了，让陆队一定要带着归晓去吃。幸亏陆延辰抬了眼皮，给了高海一个快走的眼神。高海这回识相了，吞下洋洋洒洒三万字的欢迎草稿，丢下一句， 那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了。 说完小伙子就快速钻回了人群。台上人唱得高兴，竟又唱了一遍那首《兄弟》，热闹却掩不住伤感。偏偏就是今晚，换成随便哪一天，他陆延辰都不会这么犯脾气。陆延辰去捞桌上的小盘子，想找块牛肉干吃，另一只手指了指空椅子，示意归晓坐下。 他们平时胡闹惯了，没什么分寸。 你不该先道歉吗，陆队长？ 还是没变，归晓总能抓住机会让他服软。陆延辰自嘲认栽。 见谅，刚我态度不好。 嗯，我刚才在电话里听说你喝醉了，谁都挪不动，胡言乱语说我们过去的事儿，又听见你叫我的名字，怕出事我才会过来。既然是误会，那我就先走了。 陆延辰右手在盘子里漫无目的地拨来拨去。那年不到20岁，饿着肚子生吞蛇胆包青蛙，负重40公斤穿越深山老林都没趴下，可结束后一沾酒就想起归晓。1米8几的大男人躺在半人高的草丛喝成个傻子，有谁知道。 坐会儿，等下我送你回去。 来了好几天了，不用送，反正也没下次了。 陆延辰手一停，多年前归晓在电话里哭着大喊的话犹在耳边。陆延辰那时也是少年心性，毫不犹豫断了线。后来才知道，那晚归晓和他妈被赶出了家。面前人离开，只剩下水泥地上那些湿漉漉的鞋底印。陆延辰独自干坐着，两只手臂都撑在桌面上，垂眼继续拨弄着盘子里的牛肉干。半晌，将一块丢进嘴里慢慢嚼着，浑身上下每一个骨节缝隙里都泛着让人无力挪动的酸冷。归晓脚步急，他回到大门口，秦明宇还在那儿和小蔡闲聊。归晓拉小蔡的手腕去推结了冰碴子的玻璃门，风呼呼地从脖领子灌进来。 走吧，我们回去。 这么快？我这刚进门还没10分钟呢。 头疼，不太舒服。 小蔡不说话了，凭他和归晓多年的交情，他知道归晓这是真动气了。归晓从小蔡大衣口袋摸出车钥匙开锁，自己跳上了驾驶座。小蔡乖顺地上了车，对追出来的秦明宇抱歉一笑。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啊。 车钥匙丢进储物格，启动。空调开始滋滋向外喷着还没暖起来的小冷风，一秒，两秒，仿佛生命的沙漏分秒滑下，无声地从眼前流淌而去。每一秒，都比那个过去更远了。最开始，归晓知道高中部有个大大大帅哥，快毕业了，只记得名字没见过人。然后某天在露天操场碰到学妹黄婷，身边站着那个大帅哥。 这是我表哥洛晨。 归晓装着从未听说过，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其实内心早就百爪挠心。 天哪，这人超好看啊！ 陆延辰。 穿着高中蓝白校服的陆延辰在树荫下被归晓目光扫视了一番后出声更正。 哦，对，后来上学碰到重名的就改了，不过家里人都还叫他陆晨。哇，蓝白校服真好看啊。 放学后，归晓和黄婷骑车沿着大马路一路骑回院里，路过小门，两人相继下车，推着自行车走过哨兵岗。黄婷都跨上自行车了，归晓忽然问： 哎，你表哥也是院里的？不是啊，我妈那边的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长得太帅了。 觉得帅你就上呗。 黄婷只比归晓小三个月，却晚了一年上学。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医生，是归晓来这里读书之后认识的女孩。归晓起初不是在这里的附属小学读书，是在父母身边。当时小学毕业，十个同班同学有两种选择：一是去师资力量不强的附属中学，二是被家长扔到亲戚家去念地方上的初中。当时小学班上乖巧内向的几亿，家里没条件的赵小颖，还有父母管得严的季暖暖，都被选择了直升附属中学。而归晓太想寻求新鲜刺激，软磨硬泡下就被爸妈扔到了姑姑家，北京某个郊区的部队大院，在燕山山脉脚下的某个小镇上。虽然在北京城，却是在远郊。那里有几个没名字的部队大院，余下的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村子。据说这个地方学校师资不错，其实纯属扯淡。一个年级八个班，每班五十几个人，老师是不错，可管不住学生，打架斗殴是常事，以至于学校大门为了防止辍学后变成小流氓的旧日学生寻衅滋事，整个校园都是全封闭铁皮，围墙电网。归晓每天上学就像去定点蹲监狱，他就从来没见过学校大门真正敞开的时候。当然，这些细节归晓爸妈都不清楚，他们太忙。归晓就这样被放养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那时归晓玩的最好的人除了黄婷，还有家在学校后边一条街上的学姐孟小山。见到陆延辰没几天，高考开始了，归晓学校作为考点之一给所有学生都放了假。归晓在家无聊，被孟小山叫去镇上最大的台球厅。那台球厅开在镇上唯一的三层小商场对面，面对牛肉面铺子，门右侧常年有个卖羊肉串的阿姨，一毛一串，童叟无欺。归晓把自己22寸车轱辘的小自行车往门口一停，蹲在大门外抽烟的几个男生望过来，其中有个是归晓的同桌，留级生海剑锋。 小姐，来了。 他比归晓大两岁，还是留级，可偏偏要每次靠着归晓交作业，所以自觉地叫姐，毫不脸红。况且 归晓最好的姐妹孟小山的男朋友海东是海剑锋的堂哥，更要顺着给面子。归晓用手遮着太阳，不太习惯被一堆小混混盯着，他快步走入。厅里风扇不停地吹着，几个台球桌旁都有人。最里头右拐有个小间，每次都留给海东。归晓进去时，小屋子里有两个台球桌，一个是海东和一个男人在玩，台球桌上只剩下黑白和红球，看样子快结束了。海东用架杆敲了下归晓的脑袋。 怎么样，觉得我这一局能全收了吗？ 我看悬。 归晓扫了眼，还有几个不认识的男生女生也在打量自己。坐在窗边小凳子上的那个人影吸引了归晓的注意力，是陆延辰。他没穿校服，三伏天里竟然穿着件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连任何图案都没有的黑色长袖套头运动衫、短裤、运动鞋，背抵着墙，手臂搭着窗台，靠在那儿抽烟。 陈哥，这是归晓。 陆延辰像从未见过他似的，睨了眼，点头，没说话。 哎，这妹子看起来应该切得不错啊。 还真被他说对了。孟小山家里有个屋子，专门放了台球桌，没事就教归晓打。归晓悟性又高，和海东偶尔玩起来，运气好的时候能够开局连进四球。孟小山看归晓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怕他被这些小混混拐带坏了。 人还没杆子高呢，乖乖看着啊！ 你让他玩呗，反正都包了一下午了。 孟小山白了海东一眼，他早就跟海东说过，归晓年纪小，万一被这帮辍学生带坏了，或者是占了便宜，他必然要和海东翻脸。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